但是呢，佛法就灭经了，它到灭法时期了。这是叫我们了解佛法现前的真相啊。然后我们才能从事个性啊，才能够寻觅到一条光明的道路，把佛法的殊胜功德利益布施给一切众生。这才是真正续佛慧命啊，法轮常转。此地这个幕后一句结论是其性终为妙觉明体，这就是讲这个幻妄之相啊。性是什么呢？性就是众生妙觉明之实体啊。诸位要记住妙觉明这三个字，这在前面都详细的讲过啊。妙觉明体是什么呢？就是经中常讲的清净法身啊。大家晓得念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，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在哪里啊？你见过没有啊？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天天见你，你见不到他是冤枉啊。从无世界以来，毗卢遮那佛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一步啊。我们就见不到他。这是我们真正的身体，如果你要见到他了，前面那个两句啊，当处畜生随处灭尽，就见到了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证得自己的清净法身啦，自家的毗卢遮那佛啊。毗卢遮那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遍一切处。佛是觉的意思，觉而不迷呀。遍一切处，无不清净，无不妙，无不觉，无不明，这是妙就明啊。妙在哪里呢？就是此地讲的两句话，当处畜生随缘灭尽，是个妙啊。就妙在此地妙在是呢，四理圆融清凉所说的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妙在这里啊。我这个说法可以说把这个意趣 也都说出来了啊，就看诸位也能不能体会了。可是入不进去确实不太容易体会，啊，当入不进去的时候有一个方法，这个在佛法常讲叫熏习，啊，熏习要长时间的熏习，所以我这个讲台到今年22年了，这22年当中不断的在熏习，所以我自己亲身体验的这个方法很有效，非常的有效。如果这个熏习中断了，烦恼就起来了，妄念就起来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古人的道场，我们现在也心心念念希望有这么个道场，啊，再看看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福啊？啊，那么有没有这个道场，给诸位说，对我来说没关系了，啊，可是对诸位来说呢，关系很大，啊，那就是有真正一个殊胜的道场啊，能够供给我们每一天啊都能听到经，每一天都能在一块共修，啊，我们把这个标准要能够达到，每一天呢我们能够听经4小时，天天不中断，每一天我们能念8个钟点佛，啊，也天天不中断，那么有这样的一个道场，诸位在里面修3年，比我们现前啊修30年的效果做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30年呢断断续续功夫不得力，这个要3年不中断，必定就成就，啊，立地显著，大家在理论上不能有大悟啊，得有小悟，啊，在功夫上纵然不能得一心，也能功夫成一片。换句话说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是个个有把握。像我们当年慧远大师，他在庐山戒莲社，100多人在一块共修，个个往生，人人成就。所以道场是大众的福报，啊，大众的福报，我再给诸位说，不是我的福报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今天有与没有都自在了，啊，都不相干了，啊，那么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，诸位在这样的道场里面熏习3年，啊，3年如一日，你们的3年成就啊，至少也等于我这个30年，啊，我讲经是22年了，讲经之前我还有7年了，啊，你们的3年可以等于我现在这个境界。30年的经验，啊，那么诸位想想，道场要紧啊，非常非常的要紧，啊， 但是在一块共修的人不一定要多，三个人在一起共修，三个人成佛，三个人往生了。不要以为的时候太少了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能带三个人去，阿弥陀佛就很欢喜了，不但你自己来了，还带了三个人来。啊，带一个去就是带一尊佛去啊，这是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拿我们现前四十的这个例子来做证明，我们没有佛法的熏习，你想想是不是烦恼熏习？这个大家都晓得啊，我们图书馆是天天讲经，一天讲一个半钟头，一天24小时，你在这里佛法的熏习只有一个半钟头啊，其余的22个半钟点是烦恼的熏习，所以这个烦恼跟佛法，这个佛法太少了，比不过啊！烦恼是根深蒂固，这佛法力量很薄弱，没有法子跟烦恼抗衡。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根，我们自己的障碍。自己有病自己要晓得啊，然后才有方法来对治啊。自己有病也不晓得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对治，这个病只有一天比一天严重。啊，到哪一天病死了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死，你说这个多可怜啊。那么从这些地方看，这个时候我也常常给大家点出来，心可以说句句都是圆满的。所以一部经并不是说从头到尾都把它念完，这个叫功德圆满了，也不是从头到尾讲完算是功德圆满了，不是的，悟了就圆满了。要是不悟啊，这部经从头到尾讲上100遍也不圆满，没悟嘛。五祖跟六祖讲金刚经，讲到应无所住二生七心，他悟了圆满了，后头不要讲了。不但这一部金刚经不要紧了，那个大藏经一切都不要紧。为什么？全都悟了，一悟一切悟啊。没有说是这一部经悟了，他别的经拿来还有困难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啊，没这个道理的。所以说悟是比什么都重要。听经读经看经无非是求开悟啊，念佛参禅持咒无非是求一心啊，这一个重点一定要把它抓到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讲到清净化身没离开我们呢， 在本经里面，或者是在唯识论里面，它又有一个名字叫如来藏。为什么叫如来藏呢？因为事出世间一切万法都含藏在其中，所以他才能随处出生，当初灭尽啊。接着就称之为如来藏。妙觉明体就好比镜子一样干干净净，能照一切万象。这个浮尘幻化之相啊，就像镜子里面照的那个影像一样。影像虽然是虚不实在的，但是诸位晓得离开那个镜子就没有这个影像了啊，相不离镜呢，镜不离相啊。所以永嘉大师说啊，幻化空身即法身啊，不是这词里讲的一个道理吗？那问题呢，就是要在真正的了一切住相，确实是虚为不实的，镜子里面的像一样，可是镜子是真的，像是假的，镜子是真的。我们从这个比喻来说，它的体性是真实的呀，而这个体性，佛在此地讲，妙觉明体。体性里面具足妙觉明三义。佛在五音六如十二处十八界前面说这几句总纲，这几句总纲非常重要。这个几句是说离世无碍、世事无碍的总纲里，前面讲的这个见于见缘并所想象如虚空花，那个几句那是讲的理上的总纲，各位能把这两个纲领掌握住了，真正能够起如了，华严经一展开就是我们现前的生活，就是日常生活。你生活在哪里？你生活在华藏世界中。实在讲，论言华藏华严经好比是个仓库啊，论言经就是开了个仓库的钥匙。 啊， 确确实实有楞严的基础。楞严里面有点小误触，那个华严经气味无穷。啊，否则的话，那个经文一打开，枯燥无味呀。啊，这几句告诉您的掌握道给读说，这为师不是很艰难吗？你把唯识经论展开来说，也是其味无穷啊。华严经是唯识六经之一啊，啊，唯识学里头六经十一论，华严经就算一部经啊，这六部经是一个华严经啊。啊，那么这也是我们对于这个第一部楞严经啊说的比较详细，啊，原因啊也是在此地。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有一些入处，啊，将来在这一切教典呢都迎刃而解。啊，佛的经论不会有困难，没有障碍了。世出世间那一些学问，给诸位说都是些鸡毛蒜皮啊，啊，不学就会了。啊，为什么说不学的会呢？你智慧开了，总离不开智慧的。那么这个总纲领在此地先开始出来，啊，它的作用无非是为了后面的经文无因受而出，一直到十八戒，啊，作为一个大前提呀，啊。这个大前提里面包含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地类之望，啊，都是文艺之时啊，一文千物啊。因为幻化真相是不实在的，你再拿这个大前提仔细观察观察五阴之相、六如之相、十二处乃至十八界之相，才能恍然大悟啊！哦，原来确确实实是幻化的。那么《金刚经》里头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”，这个问题才算解决了，才算是真正懂得了。念《金刚经》这首句子，念得有用，念得很得力。啊，自己能入这个境界。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叫理类性真，知妄之后才相信真。真是什么呢？妙觉明体，也就是刚才给诸说清净法身。你才相信清净法身是真的，真有。谁真有？自己真有。一切众生个个真有，才知道一切万法是平等的。啊，确确实实是无二无别啊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把这个一切有为法它的真实面目确实看清楚了，是虚妄不实。更进一步追究它的根源，这个虚妄不实的话从哪来的？ 我们世间人有这个习气，俗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啊，他从哪来的？他从法性里面来的啊。法性就是妙觉明体，从这来的。到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相信了正妄不二啊。啊，就好像那个镜子啊，镜子是真的，镜子里面照的影子像啊是假的，真假不二啊，立了真没有假啊，立了假真也不起作用啊，真正妄是一不是二啊。这样啊才能念到是一心不乱啊，这样才能入一真法界。华严里面讲的一真法界，维摩经里面讲的不二法门，这才能入得进去啊。所以到这个时候，诸位念过《金刚经》，我还是用《金刚经》一句话来说这一段啊，就是前面这个大前提的结论。我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，清净心啊，信心清净，各生实相。可以说，佛讲的这些大前提，其目的就是在此地，就是叫我们真正能够升起清净的信心。清净信心先前了，实相就先前了。实相是什么呢？就是妙觉明体，就是如来藏，就是清净法身。可见的这个事情，人人具足啊，本来圆满。那么问题呢，只是等待我们自己去证得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啊。